己的穿搭。本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最威股份上市六周年庆，多种选择，价格实惠，来最威看看吧。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2.8 度，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预计今天本市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城区大部分地方的主要降雨在今天上午开始，结束时间在天黑前后，对晚高峰有一定的影响，请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另外，今天的气温将会明显下降，外出适宜穿毛衣类服装。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 85%。 今天夜间阴，东部北部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一线莲玉桥到金家村桥西向东车多，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东到四惠桥路段车多，还有呢是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尾沟路段也是车多的。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啊！今天早上咱们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 一会儿呢，我们会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一些跟留学相关的一些数据。 对 啊，其实这个离家出去上学呀，你甭管是出去留学也好，还是怎么说呢，到外地去上学也好啊，很多人都把这个看成自己就是开始独立生活的一个标志，或者是一个分界线。 有可能要自己打理生活了， 哎，但是其实每个人独立或者是怎么样的叫独立生活啊，或者是整个的心理还是生理上的独立啊，哈，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互动的话题就是说，你们认为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独立的，或者是哪个时刻，或者哪些事儿啊，我觉得哎，我开始独立了， 嗯， 对不对？ 就是自己的经历呗， 嗯嗯嗯嗯嗯。 遭遇了什么， 对， 哎，心里一下觉得，哎呀，这我得是自己的干了以后， 哎，就是我得独立了， 嗯， 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独立的时刻啊，各位，你认为自己独立的时刻， 对对对， 那个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怎么找到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加号，加号上面有一个这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有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嗯。你看大帅怕大家起不来， 哎， 啊，所以选了一首比较劲爆的， 哎，咱们大清早一起来动起来。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嗯，西站地下退票处关闭，那退票呢调到地面售票厅。 2017年度呢，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首次突破了60万人。 还有华联商厦安贞店将于4月30号停业改造，以及我们要关注到辟谣关于社保的七大谣言，咱们一起来听一听有哪些谣言。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来关注一下啊，从4月10号的10点开始，位于西客站北负二层的退票处暂时关闭，今后将作为应急备用使用，那退票功能全部调整到南北广场地面售票厅。北京西站说，这个近几年来啊，随着互联网售票的普及，售票改签退票都可以实现网上办理，那到退票处办理退票的旅客呢也日渐减少，日前西站决定对退票处的功能进行调整，日后今后呢遇到列车晚点等突发事件，作为备用的地下退票处将会随时启用，为旅客提供及时的退票服务。退票功能调整之后呢，北京西站北广场和南广场的售票厅内都可以进行退票改签和购票，旅客进入售票厅之后，根据窗口上方电子显示屏的提示，就可以找到相应功能的窗口办理相应的业务。 就是人没这么多了， 嗯， 是吧，可以集中在一起办理，这也省得大家跑来跑去了， 没错 啊。 我们再来说说海淀区肖家河桥后场村路等几大著名的堵点，这个堵的是比较严重的啊，将即将有所改观了。海淀区交通委相关负责人透露说呢，肖家河桥周边六条道路有望年内就贯通，缓解肖家河桥主路的压力。后场村路呢在年内拓宽，实现三上三下通车的功能。 嗯， 同时呢，海淀区北部东西主干路翠湖南路也正在建设，预计年内就可以贯通了。 近日呢，某银行联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英国寄宿高中白皮书，为低龄留英家庭，就是到英国留学的家庭提供择校信息参考。教育部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说，2017年度咱们国家出国留学人员总数首次突破60万人，在留学大军当中，留学生低龄化的趋势是日益明显，到英国的中学生这几年增长比率超过 20%。 那对于低龄留学家庭来说呢，由于资讯碎片化和信息不对称，如何选择合适的学校是首要攻克的难题。通过对英国484所寄宿高中和4个教育机构的公开数据分析啊，白皮书内容显示，寄宿学校的体验并不能通过简单的指标来充分体现啊，英国学校有男校女校之分，在选择寄宿学校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密切留意子女个人的特点，寻找最适合子女综合情况的学校啊。 他倒想留意，他对那边他特别不知道， 是 对吧？ 尤其是你现在，如果你比如说你上网去搜说啊，留学哪个学校好，啪跳出来的那 没说不好的， 哎，对，而且各种推荐啊， 啊， 都推荐的特专业，专业。 反正你看哪个你都想去， 哎，对，但是实际情况未必是这个样子， 对 啊， 所以他资讯不对称嘛，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借着这个新闻一起聊一聊大家独立的时刻，咱别说是光说我18岁独立了，我20岁独立， 得说事儿， 你是哪些时刻，或者是你经历了哪些事儿， 对， 你认为自己哦，我独立了。 你听着像在家里起义了似的。来看看为期4天的北京春季房展会，昨天在北京展览馆开幕了，400多个国内外 地产项目参展，养老地产呢成为这一次房展会的一个重要亮点。 哦，再来关注一下，华联商厦安贞店将于4月30号停业改造，并且预计在今年9月份左右重新开业。现在呢一共六层的这个华联商厦已经变成了甩卖大卖场了啊！部分品牌在其他楼层设置临时摊位进行甩卖，也有部分品牌已经提前撤店了。闭店期间，位于负一层的华联超市仍然是正常营业的 啊，就地上改造，地下不影响啊。 对，嗯。 这个改造可以去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个地方吗？ 嗯， 对吧？ 嗯， 4月5号到15号北京 SKP 11周年生日庆活动期间呢，北京 SKP 准备了特别的回馈，满1000元返100元的电子礼金，品牌日10倍积分，积分呢可以直接兑换成礼金消费，刷银行卡赠购物卡，满额赠礼，积分换礼等等多重回馈。每逢周六活动还升级，一层化妆品部分，二层男装，四层女鞋品牌，五层童装品牌，各层 SKP Select 多品牌集合店都参加满1000元返200元电子礼金的活动。另外呢，关注北京 SKP 微信服务号即可注册绑定会员卡，新开会员卡的会员呢可以获得5000的积分，通过微信参与试用平台活动还可以获得化妆品正装小家电的免费使用权。北京 SKP 地址就在朝阳区大望桥华贸中心内。 好，各位，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经历哪些时刻，经历哪些事儿，您觉得自己独立了呢？来看看大家从哪一个时刻来独立的吧。哎，我觉得每次互动话题啊，这乖乖小熊的这个微信都可以作为打样的啊。小熊说了，说我也是从留学的时候觉得自己开始独立的。 哦， 独立的事件就是第一次做炒鸡蛋。经过是这样的啊，以前在家的时候呢，那是啥也不干， 也不用你干， 哎，根本就没有做饭的经历，以至于第一回的时候呢，竟然不知道炒鸡蛋要放油。嗯，那时候啊，我 干拔呀， 我跟我姐一起住，然后我姐打工回家，发现满屋子的烟啊，就问我你干啥啊？然后我一脸懵的就回答说啊，我炒鸡蛋呀。我姐说那怎么这么多烟呀？往锅里一看，我去，你放油了吗？我说啊。炒鸡蛋要放油啊，所以永远忘不了我姐那张嫌弃又生无可恋的脸， 以为鸡蛋自己里就产油、打开的时候里边先有油， 这个真的是、这个就是之前从来没有干过，第一回干的时候老是去回忆说哎，家人是怎么干的，但是其实里边的细节完全不知道啊。 你这在国外做饭如果冒这么大烟还挺危险，因为他们的烟感特别敏感、他们那做饭没什么烟、烟感一响满楼人都跑出来。 好好， 我又找你脚印说哎，2000年2000年我上大学那一刻我觉得啊我就独立了。 嗯、 但是你没讲那个具体的事儿。 对对对对对对， 出来是这么想。 嗯，你在 红星牛小二，我今天终于不用开车了，老公在边上啊。 嗯， 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 哇、哦，你终于独立了！ 学前班前、 哦， 我就能自己看家了。 嚯，来了人还汪汪！ 上三年级的时候就帮家里做饭了。 哦， 小学的时候还能扛着50斤的面上五楼。 哦， 哎呀，你们家人对你可以哈啊。 嗯， 上大学的时候自己就去外地报到了。 哎呦嚯！ 哎，你看人家都一步一步来的。 你却是这样，你发的这条微信是说的是你老公还是你自己啊？小学的时候就能靠 像 他老公就。 那么我说家里呢？ 对 一个姑娘这么严格。 然后他老公坐旁边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不开车了吗？”来看看啊，还有其他的朋友啊，这个小绝尘说了，我的独立是在高三复读的第一学期末前的两个星期，我这就具体到这么。具体的日子， 第一学期末 前的、 哦、倒数 前第一个学期末 两个星 期，期末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呢？他说我初中前理科不错，但是我更喜欢文科，可是我妈坚持高中分班报理科班，我用不学习作为反抗，结果高考只上了一个专科，然后决定复读，我妈还是让我读理科，在还有两个星期就第一学期期末的时候、 啊、 我和我妈好好谈了一次，自己做主改了文科，两星期后我考了文科班第二。 哦， 然后用4个月抄了一遍教材，最后考上了本科。那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我终于能为自己的人生做主了。哎，特别的棒。其实你看啊，我觉得你当你第一次做一些用不学习来反抗的时候，那时候还略显我们说叫幼稚，然后当你在第二年的时候，你知道去跟妈妈谈的时候就已经变得成熟了， 对对对， 而且做法更加的理性。 第一次那个不能叫独立、 哎、 只能是就看 叫作， 对，就其实伤害最大肯定是自己，但是呢这又值了、 哎嗯、 妈妈一看，哎，你长大了成熟了，那当然就尊重和接受你的意见。 对对对对， 人波波先生不是、嗯、我从一个人睡一张床开始就独立了， 那但是他前面有一个定语， 嗯， 长大后我想知道长多大你开始一个人睡， 这个一个人睡、嗯、 对 啊，我很小很小就一个人睡了，就 基本上我想我 是你 是 不是2岁就被扔？ 没有就是上小学，马上开要开始要上小学了。 上学 就是 开学前的两个星期， 哎，不是，哎，比那还早，我记得。上小学之前， 我就担心你们家人 四五岁，嗯， 嫌弃你不想跟你一块睡， 嗯，也有可能这个原因。来看看啊，还有其他的朋友，发过来的啊，说是自己从哪一时刻经历了哪些事儿，他认为自己独立了。哎，我刚才看到有一位北京的小伙，怎么从南城走的那个 啊，数学宝贝， 数学宝贝啊。 高中之前没有跨过长安街， 嚯！ 我是南城的孩子，高中开始住校，感觉自己像个大人了。 哦， 等到了上大学，大二开始打工，实现经济独立。 嗯， 不仅自己付学费、生活费，每个月还给家里钱。 哎呦， 要感觉自己又独立了一步啊！但是心里呢，还是对爸妈有份依赖，知道有问题必须得找爸妈。后来出国，那就彻底独立了。 嗯， 从经济到精神全独立了。 哎， 啊、你再说现在呀？ 哎，现在早独立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大家聊一聊，大家什么时候开始独立生活，从经历了哪些事儿，哪些时刻您觉得自己变得独立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关注一下一个热点消息啊，就是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关于社保的谣言啊，我们总结了有七大谣言，咱们一起一一来给它攻破一下好不好、 嗯、 第一个谣言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有谣言说啊，养老保险只有交够15年接下来就可以领养老金啦，所以交到15年以后就没必要再白交钱啦，就不必要再交再交那个什么养老金啦 啊，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正确的解释、 嗯、哎，养老保险呢是五险的一种，是国家规定企业和职工按照不同的比例共同缴纳的，其中养老保险累计缴费满15年只是职工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时申请退休的一个基本条件 啊， 并不表示缴满 15年的费用之后，就可以不用继续缴纳了。只要你一直在工作状态，那社保就必须跟劳动关系捆绑在一起，一直缴纳到终止劳动关系为止啊！不要听他们瞎忽悠。 对， 当然了，如果在没有达到退休年龄之前就不想工作了，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选择委托存档，以灵活就业人员或者自由职业者的身份自行缴纳社保，一直达到退休年龄 啊、哦！ 如果实在不想再往社保的基金池子里投钱了，那也没问题，前提是前面已经有15年以上的累计缴费年限。但是社保缴费年限是决定未来养老金水平的重要因素，缴费年限越长，将来的养老金的待遇越高 啊、 哦！所以如果想退休后多拿点钱的话，建议您还是一直缴纳到退休比较好。 嗯， 不要等到退休的时候看到自己的钱比别人少又觉得别扭， 哎， 他能拿那么多呀、 哎、 是吧，您这15年就不干了。 再来关注另外一条谣言啊，有谣言说失业了，你别忘了你去社保中心能领一笔失业金啊。那这个 怎么都听着像那个辞退别人忽悠的话呢？ 哎，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跟大家说啊，谁告诉你失业了就能领失业金的？如果这钱这么好赚，那这不隔三差五辞个职先领个失业金了，对吧？ 不用办别的了。 来，我们先来看一看失业保险的领取条件。第一，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累计满一年，或者是不满一年但本人仍有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的啊。第二呢，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第三，是已经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哦、 就是你这还是有要工作的意向的啊。 对对对，您说我这好什么都不想干干领钱、 哎、由此可见、啊、想要领取失业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符合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通俗来说就是得是单位把你辞了而不能是你主动辞职、 哦 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即使是失业了恐怕也不符合领取失业金的条件。另外呢，还得先去办理一个失业登记。失业这个事儿，并不是说我在家待着没事干就算失业了啊， 还得想上班啊， 哎， 对吧？ 嗯。 另外还有谣言说了，您要是外地呀、啊、来北京打工，上社保没什么用、 嗯， 不如自愿的放弃社保，把钱都折算成工资划算。 哎，这个事儿呢，其实还真是有不少人主动跟企业提，啊，就是很多企业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外来在这个来京的工作者呢，往往就是在给北京干几年就想回老家， 嗯， 那他们不会在北京退休养老，所以就不愿意在北京缴纳社保，宁可把自己该交的社保钱呢都折算成工资多赚点钱。按照北京市的社保规定，企业和职工建立了劳动关系就应该签合同上保险，缴纳社会保险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不存在自愿选择的问题啊。 对对，您说了不算。 哎，另外呢，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如果他不给你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如果企业不按时按标准缴纳社会保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接到有关用人单位这个投诉的话，可能还这个单位还要遭到处罚的，所以企业还是要及时为职工缴纳社保，并对职工进行普法。 我们再看下一条谣言啊， 嗯嗯， 他说什么医院规定啊，医保规定住院不能超过15天、 嗯、 或者其他明确的天数，反正他就瞎编一日子 啊， 必须先出院，过几天再办住院， 哎， 就给你弄出去再进来， 哎， 后来人怎么说呢？ 嗯， 目前的医保政策从未规定过参保人员的住院天数， 好， 是否出院应该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 嗯、 以及是否达到了出院标准和医院能否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来决定。 嗯， 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对达不到出院标准的病人要求他出院 啊、哦， 没好你得给人轰走呢、 那好没好是谁鉴定的啊？ 他这个明确会有一些数据，你也可以到别的医院再去看啊。 哎，好，再来看一下啊，将你的退休，还有一个谣言哈、啊，说把你的退休证、身份证、社保卡带上到街道去登记，填两张表，每月就有70块钱的补贴到这个社保卡里啊。街道的人是不会通知我们的，今年1月份开始，这种补贴就开始发了啊，啥时候办理，啥时候领。这种谣言 像你就是你说的 竟然很多人相信并且转发。那跟大家说一下，我国的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是完全公开透明的，无论是医保卡还是社保卡都没有所谓的70块钱补贴的事儿，别再到人街道上去跟人家要70块钱了。 最后一个谣言是说，去医院看病前一定要到社区医院转一下，否则就不给你报销 啊、 哦！这个得分情况来看。 哎，这个确实是。 对，对于大多数人参加的这个职工医保来说，是没有什么转诊规定的，并不是先要去社区的医院看才能报销。 嗯。 不过在社区医院报销的比例确实要比大医院高一些。 哎， 例如在职的职工看门诊，社区医院可以报90%，但在大医院呢，只能报70%。 嗯。 因此，小病您先去社区的医院看看，是吧？ 嗯， 社区解决不了再去大医院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对，当然一定要注意关键词是职工医保，你要看你上的医保类型是什么。有的医保类型确实是需要你现在当地的，比如说有的是新农合医保，需要你在当地的医院先这个治疗检查，然后呢如果当地确实治不了，有一个转诊证明，你才可以去其他的医院来治疗报销啊。 我记得上大学那会儿学生也是就先得在校医院看、 哎， 然后才能给你转。 对对对，不同的医保是有不同的规定， 对对对对 啊，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独立的时刻。来看看大家啊、 我怎么看着有人问你要账啊？ 问我要14号演出的票、是这样，我回头给你回微信啊。好， 我的大帅只能单独给你演了。 哎，对对，来看看张逸飞说了 哎呀，这个我再来看看， 我先看看王书鹏吧。 哎，先说王书鹏， 他说我4岁就独立了，我自己睡小床，我自己也可以在家。 嚯， 你们行吗？你们？ 哎呦， 我根本不记得4岁我干过。 你现在是5岁吗？来看看。还有一位朋友啊，让我们匿名一下，他说我呢在公司干了1年多，前两天升职了、手下的员工呢要签字，我就去找原来的领导签字，这时候老领导跟我说，你现在呀不用找我签字了，自己签就可以了。这时候感觉自己哇还挺独立的，嘿嘿。 那你怎么还坐在这儿？ 哎， 别， 没有没有， 起来起来， 特别棒，特别棒啊！就是那种自己的 努力，这是一个习惯，是吧？有找签，他就去找老领导签。 但是你从此以后，你得独立担事儿了， 你得带领着大家向前奔了。 哎， 看大帅演的多像， 哎， 你是不是老做这个梦？退下来的老领导， 哎呀呀呀！ 啊，你看， 怎么能说我退下来了呢？ 我天哪，还不动稳啊！皇城里的四爷，哎呦，我是在我家宝宝出生后我彻底独立了、搬出家自己住，感觉又兴奋又有一些惶恐、但是为了孩子老婆，身为一个男人我就得把家撑起来。 也就是你一直到有了宝宝才搬出去住是吧？ 是这种感觉、 应该是 也不容易。 对对对，好，还有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说小爱说我很小就可以自己独立睡了，因为我跟我妈睡，他做梦会抽我， 风险太大 啊、好，来，接下来的时间，那你是你妈就是想让你独立了啊， 绝招啊！这是、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中国黄金会员月盛大开启啦！3月21至4月20，一卡在手，多点积分，积分返礼又黄金，以旧换新仅半价，抽奖惊喜100%，会员狂欢尽在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格力红四月购机省一半，指定机型整单满减，还送智能收纳桶。格力红四月买空调送延保，终身免费清洗。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国际金价开盘于1352.79美元后震荡下行，晚间美元指数涨幅扩大，金价承压跌幅加剧，最低达到1333.70美元，回吐前一日全部的涨幅。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338.40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璀璨钻石生辰月，菜百上新多款春季潮流首饰和大克拉精品钻石，4月3号到21号购物满额还有加油卡等您来领，做初春最时尚的达人就来菜百首饰。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很多朋友都在问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啊，这首歌名字非常的长，好几个英文单词，这个翻译过来叫我的歌知道你在黑暗中干了什么。 他歌是手电筒啊，还是监控啊， 这个 摄像头， 这个维密当年的走秀用曲啊。 哎呀，其实我们俩穿的挺多啊，今天有点凉，大家出门是吧，今天得稍微多穿一点。 我就看维密找到这首歌啊，高磊看维密找到这首歌。 没有，大帅就是喜欢这个。 来来，看看这个大家互动的话题，说一说从哪个时刻你觉得自己独立了。 哎，这还有个雨况啊，郭震说这个门头沟到丰台整个这块都已经下雨了。提醒大家是在路上开车呀，出门您可都得注意 点。对，这云彩说不定一会儿就过来了啊。愣泪就说了，我的独立呢是在小学二年级下午放学，突然倾盆大雨，周围的同学都被家长接走了，路上只有我自己狂奔回家。 怎么这么回事？ 结果书包还坏了，书还掉了一地，哇、哦，那个惨啊！说一个人一本一本的捡起来，感觉好凄凉 凄凉啊！ 说周围所有的人都在着急回家，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很无助，也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学会了独立，一切靠自己，我要自己捡书。 那你今天出门带点伞吧。 是，今天也有可能下雨。 书都包上塑料皮儿，这样好一点啊。这他说的感觉好像就是被大家都抛弃了，是吧？ 但是那种时刻会有这种感觉， 对， 倾盆大雨， 书又 掉地上了，然后自己淋着雨 发了， 哦，那种感觉。 你怎么干的呢？ 回家还是不得找自己妈。来来来来，说说你那里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消息啊？ 著名的魔草儿，自从当了妈，我觉得自己就独立了，不光独立，简直超人。没什么是妈妈解决不了的，衣食住行有求必应，应该不是我一个人，应该所有的妈都是超人。所以我就说，你真的现在女孩当成为母亲之后，好像就再也不能顾及那些各种情况了。我化没化妆啊？美不美啊？防晒霜涂多少？ 但是我觉得有点时间，还是要照顾自己照顾一下自己的形象。啊，有利于夫妻关系。来看一下 2ZZ 就说了啊， 哎呀，弟妹你听一下他的态度、 说这个小学三年级啊，自己背着书包坐公交车去上学，那时候的大三百啊，现在呢想想都觉得挤得浑身疼，但因为个子小啊，有时候被挤得只能是一只脚站着，必须仰着头，否则喘不过气儿来啊。直到有一次公交，哎，你这姿势怎么有点像啊？ 金鸡独立、 啊。对，说直到有一次公交停车靠站，不是我下的站，是我给生挤下去滚着下来的。回家以后发现自己全身淤青， 磕坏了。 自那以后，我就觉得自己经历过大事儿了，我独立。 那您这不都说吧，现在想想挺好笑的， 对， 还笑呢。 怎么说我也是滚过的人，是不是？ 我经历过大事儿， 哎， 大事儿，我被人从公交车上挤下来， 我滚过，对。哎，来来来来来， 这太有意思了。安远说，我成熟的时刻就是我从我爸去车站接我，跟我握手。 而不是接我手里的包开始，我突然觉得， 哎呦，我觉得他这个描述 虽然短，是不是 特别有画面感和特别有那种触动感？就是当从你爸从你跟你手里是握手，而不是接过你手里的包，哇、哦！ 你是挑你爸眼啊？ 不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时刻，哇，说的太令人回味了。 那握手说什么呢？ 没有， 你好。我是那个 你好，我是父亲。 哎，不是，那肯定哎，回来了。 哎，对对， 哎呀， 儿子， 妈，我想你了。 嗯，握手。哇，这个 是把你当个大人对待了，是吧？ 来，各位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继续互动交流。咱们今天一起聊一聊，经历哪些事儿，哪些时刻，你觉得自己哇独立了？ 对，就自己生活，自己能长大的感觉、自己做主了。 哎，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说一说本周日被广大跑友称为北京跑的2018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将在天安门广场鸣枪起跑。 昨天还有朋友说要参加，对吧？咱们听众当中，对，这个装备已经开始发放了啊，这个赛事补给方面已经升级，给大家说一下，比赛是有7个饮水点，共投放100,000瓶饮用水，3.3万瓶运动功能饮料，2.2万根能量棒，3万根香蕉，2万个盐丸， 哇， 5.6万块降温海绵，以及22万个纸杯。哎呀， 我天， 补给物资。主办方呢还按照平均每60个人吧，60个人一个侧位的配比呢，在起点、天安门广场为参赛选手准备了22辆移动的厕所车，2个厕所帐篷啊、帐房等等啊，这是设施。赛事沿途也设了9个移动厕所点，共3辆移动厕所车以及24个移动卫生间。 哇，后勤保障工作都已经做到位了啊！ 是是是。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本次比赛还是会采用人脸识别系统， 哦、 一共设置了40个核验通道，那包括35个人脸核验通道和5个手动核验通道，人脸识别与芯片双向把关，杜绝替跑、蹭跑等现象的发生。 这有什么可替跑 的？是你本身自己去参加了个事儿， 不就是为了要锻炼一下？ 有些人真有意思、啊。 对对，哎，但是这个人家在这个医疗方面也做了很多的保障 哦， 和市卫计委共同制定了周密的医疗保障方案，大家听听啊。 嗯， 在这个终点的地方，人家搞了个300平方米的泳池区， 嗯， 1000平方米的补给拉伸区， 哦， 300名专业的运动防护师为运动员提供赛后的拉伸放松等恢复服务。哦，比赛期间230名田径裁判员以及2100名志愿者在沿线参与保障工作。 你说啊，这些体育赛事吧，它吸引人的点呢各有不同，它会吸引不同的人。比如说我们的听众 Rain 帅哥就说了、哇哦，那么多香蕉真想去吃啊。 哎呀，你这个属于蹭吃，可能就更需要杜绝了。哎、 对对对， 不好啦，吃香蕉的人又来了，哎、赶紧收起来。 检查一下，您就是叫发令枪响了之后，光在那吃香蕉不跑的人啊，要收他的钱。 下一个点吃吧，哎、我们这儿不够了，我没。您别老可着一地儿吃。 好家伙啊！ 您跑2步吧，好歹、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国安的一些消息啊，上周主场被天津泰达逼平以后呢，外界对于北京中国国安队的主帅施密特的排阵略有微词。对此、施密特回应说了，目前的阵型和打法最适合现阶段的国安，暂时不会对阵容做太大调整。而且他也说了、我呢会想一直在国安队执教。啊，其实这就让我特别有意思。我记得当时施密特来的时候，我就说过，先别着急夸啊，一定先别着急夸，就是先踢一段时间，再看一看。倒不是说他好或者是不好，就是任何事情他都是在变化当中去变化的啊。 你得根据事实判断。 对，这别一开始捧上天了。你看你现在又 现在啊，就很多人是有这个毛病。 嗯， 哎，一听说谁先给人捧， 哎， 稍微有点不合适，立即马上踩，往死了踩。 对对对， 所以这都不必要。 对、 大帅说的好，你看看他的表现再说。 哎，好，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档节目， 是不是施拉普纳？ 是的， 不是施拉普纳啊， 施拉普纳先生的头发啊，是吧？来，那个看一看。 哦，这节目挺厉害的。 嗯， 全国这国内啊首档足球解说类综艺节目《足球解说大会》开播启动仪式近日在南京举行，150名选手参选，通过12期节目来角逐总冠军。 嗯， 其中最后3期节目将覆盖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前半程比赛。 哎， 这你应该参加呀！ 哎呀，我这个吧， 当评委？ 不是，我今天早上再去想。但是说实话，因为我见过我同学当中有那种足球，真的对足球。就是如数家珍 是吧？ 啊，如数家珍，这个球员什么这个上下500年啊，前世今生全了解。我是跟这种人真没法比。 足球比赛结束了吧？哎呀， 那足球解说大会呢，是国内第一档足球加综艺的真人秀节目。该节目将从本月的18号开始，每周三22点在江苏卫视 PP 体育以及 PP 视频同步播出啊。 嗯。这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搞点这种比拼，不能老比拼唱歌，烦不烦？ 是啊，咱也比比嘴是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另外几个热门的体育消息，咱们来说一说女足吧。哎呀，又一次给我们带来了。 怪不得你对男足不感兴趣了，最近啊。 在今天早上的凌晨1点钟，中国女足迎来了2018女足亚洲杯小组赛第3轮的比赛。中国女足国家队在约旦的安曼国际体育场与东道主约旦女足国家队交手。最后呢，中国女足国家队8-1战胜约旦女足国家队，取得了小组赛3连胜，夺得小组第一，晋级4强。哎，你好，你好，国足吗？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啊。啊，什么？你亚洲技术第一是吧？ 女足还是不错呀。 哎，对，女足一直以来都是总给我们带来惊喜，总是在我们默默无闻、不关注他们的时刻给我们带来惊喜。 其实是他们默默无闻的在奋斗、在训练， 哎， 对吧？在努力。其实有的时候做事儿不在乎这种咋呼的情况。 哎， 你看有的人太咋呼就犯错了。 对，前两天有个消息嘛。就是在一场预备队的比赛当中，广州恒大跟山东鲁能的一场预备队的比赛当中，两个人打起来了。哎，打起来的还不是广州恒大的和山东鲁能的球员，是2名广州恒大的球员啊， 内部的。 哎，司徒华龙和王军辉直接在场上，我看见照片了，那架势简直了。跟武林大会似的，你知道吗？ 叫这名字就不俗， 大打出手，那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太不好。 对于这样的行为，足协也已经做出了处罚决定，2人停赛10个月，并且还要被罚款20万，各自罚款20万。哎，我看到网上照片，两个人在一个小黑屋里，各自写检查的。 哎，而且给他们俩搁一个屋子里，我觉得这是对的。 对， 你没听那相声吗？俩人搁着搁着就好了。 哎，但是两个人现在从照片上看还是背对着背啊， 安全第一。 对， 不是，希望啊，年轻啊，希望这能给你们这些教训，让大家成长得更好， 就是早点领悟吧， 独立起来啊。 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想着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 希望他们领悟啊， 这是男的唱的领悟。 哎，对， 真是不如女的唱的，费了劲了，我感觉。 张杰唱的啊，那个 CC 说了，哎，我跟你说，记得咱昨天说过一个自拍的时候，被人盗指纹的那事儿， 啊，对 呀， 啊， 对吧？ 是的， 啊。你看啊，说北京文艺广播的影响力啊，今天早上儿子要争当班级第一名，结果没想到不光是班级，居然是学校第一名 啊，到最早了。 哎，对。到了教室呢，我说儿子呀，留个相，这个咱照个相留念一下吧。结果发现胜利的手势他没有伸出手心，我就问他为什么呀，他说广播说了，万一要有坏人盗取了我的指纹干坏事怎么办呀。 哎呀，你看看， 哎呦， 宝贝， 哎呀， 从小就有警惕性。 哎，而且就是他还说了说，你看不光听广播的时候开心，过后还有教育意义。 谢谢， 我们以后一定带给您更多的这个 有用的 事 儿 啊事情啊。 关键是这么早去学校干嘛呢？全校都没人。 他是争，不是是到校第一啊，还是这个 别的第一 啊？ 哦、 不管是什么，只要是积极努力的， 棒 都棒 啊！好， 刘畅说了，2014年34岁的我开掉第一个不负责任的员工， 嗯， 感觉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自己的每个决定都会影响别人的人生轨迹。 嗯、 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必须得独立，我责任重大。 哦， 哎呦，这个事儿也是哈，就是你的， 对， 一个签字 啊、哦，对， 可能别人的生活轨迹就改变了。 对、哦，哎呦，这种其实最起码你在签完这个字以后，你心里能有这种责任感，我觉得是你们的单位之福啊、员工之福，真的。然后再来看一下哈、啊，有一位叫问号的朋友，他就说了一个也是特别有感触，他说儿子第一次叫我妈。 哦、 我蒙圈的一直看我妈，然后我妈就笑得不行了，说叫你呢。那一瞬间我知道长不长大都长大了。 这感觉你同胞拒绝、拒绝变老已经到这个地步。 哎呦，这个、也是 喊妈的时候看姥姥， 也是特别意味深长的一条微信 啊。 哎、 这个可以。哎，最近这个大家也可以报一下雨况啊，因为现在雨可能也不小。 哎 啊，子博也说呢，之前密云也下雨了。 哎、 啊、 王雪晨说是大兴出京大理路附近钓鱼点了 啊，提醒大家。 好，我们先 注意安全， 接下来直接雨点接力啊，看看到底它下到哪了。我们能预测到它要往哪去。 你看人鱼儿就说啊，下雨了，建国门。 哎啊，没堵吗？ 飘上点儿了。 我劝这 没堵我怎么发的呢？ 哎，我劝这片云彩不要走通惠河北路，现在有可能会堵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咱继续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好，来关注一组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4月12号张靓颖真相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北京站全网开票啊，一场听觉加视觉的华丽大秀即将呈现在5月5号的北京凯迪拉克中心。 嗯，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是打造室内乐品牌的平台。今年的五月音乐节呢，将举办以弓弦盛宴为主题的小提琴艺术展示。 嗯， 从5月9号开始，18场音乐会有中外名家携名琴登台。太厉害了。 对啊，再来关注一下，今年是世界著名四重奏团体上海四重奏成立35周年。那前天晚上呢，上海四重奏35周年纪念中国巡演从中山公园音乐堂启程，并且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陆续上演6场音乐会，奏响全套贝多芬弦乐作品。 说给小朋友们听，6.1前夕中国木偶剧院将推出贯穿整月的这个五月演出季啊，其中5月1号、5号大型原创木偶剧《小铃铛与匹诺曹》会亮相，该剧首次关注这个得了抑郁症障碍的这种小朋友。 嗯， 同时呢也是首次对挡板做了创新，给观众带来一种立体的视觉体验。 嗯，好，再来就是粤剧戏迷的福利来了。4月14号到5月5号，国家大剧院将迎来第二届粤剧戏剧周，粤剧艺术周。在为期23天的时间里，上海粤剧院、浙江粤剧院、杭州粤剧院、福建芳华粤剧团将会携8台粤剧经典与新创力作亮相国家大剧院。 我为故宫修宫殿，这句话对能手巧匠来说可不是光说不练的啊！接连两天两场特殊的比武在房地集团古建工作室上演，28名画工39名油工现场展示手艺，这是故宫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的工匠培训选拔活动，人家这也搞海选 啊！ 优胜者就能参与到养心殿的大修当中，养心殿最快将于今年下半年启动修缮。 好 呀，太棒了啊！ 对对对， 放心了。哎呀，师傅们，向您致敬。 好，再来关注一下雨况吧啊。这个，苏童说了，通州路程下了也不小，而且雨淼说了，求下雨，求下雨，下雨就不用洗车了。我告诉你错，我跟你说，这次的雨好像有点脏。因为我昨天晚上那个 每次下雨非得不洗车， 没有，我昨天刚洗的车，晚上下雨，下完了以后，车上全部是那个泥点儿，所以你不要指望着这场雨能给你 洗点 车。具体 说一下你停哪儿了吧？ 好。 曹宇说 T3 下雨了还很堵 哦。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大家从哪一个时刻经历了哪些事儿，开始变得觉得独立了起来啊！来聊一聊， 阿尔伯特韩说了。首先我要说房山岩村开始下雨，其次我要说七岁独立的，因为自己烙饼从和面到最后吃都全是我自己，因为当时我还得照顾妈妈。 哦， 那确实是 哟，七岁就开始照顾妈妈了。 你七岁的时候会和面烙饼吗？ 哪会啊，我天哪，我七岁的时候很矮，锅台都够不着。 说到了另一方面，那你们家锅台多高啊？ 反正够不着。 来， 这个说一说啊，我们从目前听众朋友们发过来的关于下雨的地区的这个综合来判断的话，就是得出一个结论，北京下雨了啊。花朵朵，基本上我们看到昌平、怀柔、丰台、顺义、天坛哪儿都下雨了啊！ 人家都说区，天坛说了一个地方，你看上面是海淀是吧？ 海淀， 对，到他那儿成一地。这花朵朵说在努力准备着我们这个广播 哦，就是 那个 主持人大赛啊， 对，只为自己12年的梦想。 哎呦呦呦！ 毕竟那会儿不是专业，只是喜欢广播，没想太多。但现在我不想错过。 好， 这几天的感悟真是一堆一堆一堆。 加油加油！希望我们成为同事啊！ 啊， 李卡静还说了，听节目3年多了，第一次互动，好激动啊！ 哎，我们比你都激动， 你怎么回事？ 对， 太不像话了！ 罚你50块钱。 3年，我们终于等到了你。 爱媛说：“你俩每天早上怎么情绪高昂呢？ 啊， 给我分点喜悦呗。” 就是 你这么想吧，情绪不高昂可能会被扣钱。 来，这个甜甜薄荷糖说，经历了第二次单身。自己突然独立了，从不会做饭到现在成为家里的主厨，从不会带孩子到现在单位同事的教育孩子咨询专家，转眼10多年过去了，现在看到自己带出的懂事阳光的娃，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多好多好， 嗯， 别怕， 哎， 坚持走下去一定啊会迎来好的这方面的。我看看啊，这路况啊，格格给我们报了一下，南五环西向东黄村出口爆堵啊，从来没有过的情况，您要能绕行就绕行吧。最新的路况还有西北3环联想桥到紫竹桥内外环方向，西北4环四季青桥到海淀桥内环方向，这交通压力都比较突出。在西北5环肖家河桥、功德寺桥西向东上一时段分别有事故发生，所以是车多的。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您还可以继续给我们发微信留言，说说您从哪一个时刻开始独立生活。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濮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卡罗拉家族特别版幸福上市，5月31日前购车至高享2年0%，更多立享信息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和卡罗拉一起畅享被爱时刻，一汽丰田。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格力红四月购机省一半，指定机型整单满减，还送智能收纳桶。格力红四月买空调送延保，终身免费清洗。 苏宁易购418家装家电节， 4月18至22日三 C 家电全程狂欢， 爆款5折起，满额送苹果10， 保价到51，贵就赔哦。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马上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李工，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李工。 你好，早上好。 哎，早上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先来说说北京。北京今天早上终于又下雨了，这个春雨贵如油啊。这个雨呢，现在实际上是从今天凌晨开始的，从西南部现在下雨，累计啊到现在为止，稍大一点的是门头沟的灵山，现在下了3.8个毫米，到这个8:30这个时候。那么城区呢，现在基本上都在0.2毫米上下，还没有超过0.5的。这场降雨呢，预计是在今天前半夜10点钟前后就基本上结束了，因为这个系统要过境了。这个降水总的来说都是量都比较小，中间呢还有可能停的时候就断断续续在下，这个雨并不太大。但是这场雨呢，对于咱们这个目前飞絮的这种状况还是非常有好处的，是有所改善，因为下雨可以把这个飞絮这个浇到地面了。那么今天的由于阴雨天气，所以气温要比昨天有大幅度的下降了。今天预报最高气温是12度，昨天最高气温基本上都在22到23度，所以啊，按照预报来说就有10度左右的降幅，这个温度降幅。但是呢，如果说因为昨天是最高气温出现了午后，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那么今天呢，实际上最高气温是出现在早上。我看了一下，这个早上气温最高的时候，城区基本都在12度上下。到现在气温回到了11度上下了，所以后边气温还会继续的下降，所以到午后的时候气温可能下降到10度以下了。按照这个来说，降幅肯定是要超过10度。那么就全国来说，这一次的降雨的范围仍然是一个大范围的，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一直到江淮、江南和西南的一些部分地区，都是在这次降雨天气过程的范围之内。降雨比较大的地方主要是在像江西、湖南、湖北，包括重庆的一些地方，有的地方要下这个 暴雨，甚至是超过100毫米的这种大暴雨，所以主要降水是在南方，雨量比较大。那么我现在也刚刚得到一个信息，现在进入到咱们所说的汛期的，就是降雨比较激动的，是已经像广西、广东这一带有很多地方已经进入到汛期了。汛期就意味着降水的增多，这个特别是旅游的朋友要掌握这样一个信息，你往这个南方去，这些地方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防范降雨所给你带来的旅行的这样一个不便，所以这个要有这个防范的意识了。那么今天实际上降温比较大的地方主要是在华北地区，像京津冀基本上都是在6到10度之间。但是呢，这次降温和上次不同，因为这次降温虽然降得也比较快，但是明天基本上都是处在回温的状态当中了。天气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更新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与金乡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 7.7， 处于中度拥堵的级别。东三环分钟寺桥到三元桥南向北，东五环化工桥到平房桥南向北，北五环香泉桥到香白旗桥西向东，还有呢，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西向东，建国路华茂东路到国茂桥东向西。以上这些路段呢，都是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的。另外提示大家，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来广营大桥至望京西交通运行压力也是比较集中的。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地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税小贴士。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向您介绍一下企业所得税中固定资产折旧的相关问题。 固定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准予扣除，企业应当自固定资产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起计算折旧，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应当自停止使用月份的次月起停止计算折旧，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一经确定，不得变更。 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一、房屋建筑物为20年；二、飞机、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10年；三、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为5年；四、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为4年；五、电子设备为3年。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咱们一起聊一聊自己在哪一个时刻或者经历了哪些事儿以后，觉得自己哇，独立长大了啊！来看看，我看到有一条特别感动的，一位叫 Pikachu 的朋友就说了啊。昨天晚上我告诉五岁的宝宝睡觉的时候啊，你千万别踢被子哦，因为天气预报说要下雨。没想到这时候我五岁的宝宝就跟我说，妈妈，姥姥的电动车还没放到车棚里呢。突然觉得宝贝儿长大了，要独立了。这孩子你看这么小就是 这长大了， 就是有一种想去，就是怎么说呢，知道去想别人的事儿啊， 哎，对对对，关心别人， 关心别人，哎，这个真的是不得了。 但是他要是独立了，那就是跟你都没说，孩子哪自己下楼给姥姥挪车去了？ 哎，好， 这确实长大了啊，哎，非常可爱。这还有一位叫爱的朋友，哎呀，说的我也很感慨。 什么？ 啊，话题是独立是吧？ 嗯， 你们俩有一个还吃过我做的煎饼的吧？ 哦， 当年北京广播学院的北门，现在传媒大学校园的中心了。定福庄二小那儿，那一年16，他是啊， 哦， 那么早就出来，您辛苦，您辛苦。 那您现在是？ 那一定是我吃过， 哎，那肯定是， 要不然我这么结实呢？ 您现在是在就是 做什么呢？ 做什么呢？啊，在哪里？还在传媒大学附近吧？啊，我们再去尝一尝。来，还有落叶魂说了，怎么互动啊？ 等着吃煎饼。 说怎么互动啊？可以再说一次吗？就是这儿互动，我们已经看到您了。 他说这么多年头一次找到组织。 哦，他也是听了三年了。 对，说从公司开车啊，到家到公司半个小时 啊， 我每次都开一个小时。 哎呦， 就为了听你们多聊聊。 哇， 哦，一天心情都好。 哎呦，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 后边车是可能着急。 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才能够跟我们一起互动啊？您可以通过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头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边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就能看到您了。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再来看看郭引奇就说了，郭引奇应该叫啊，说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说好几天没找到。今天的话题是独立吧， 对， 听着都很给力。我独立的时候没有那么有点 啊，不是节点， 不是那么有节点性的，只是从学校这个学校门出来的那一刻告诉自己不能再和爸妈要钱了。我当年也有这样的经历。他说我上的是体校， 哦， 那年我17岁开始了我的独立，至今去至今去年过年什么至今去年过春节为止啊，我没和家里要过钱花。 哦， 可是现在高科技生活让我破例了。 哎， 过完年在家没有现金了哈，老妈给了我500块钱现金。我今年已经20公岁了啊，被手机打败。就合着 啊，哦，要买新手机。 不是，他是说现在不是都身上不带现金吗？估计可能出去， 哦，这个意思。 哎，出去的时候 有可能 手上没现金了，从妈那要了20块钱啊，500块钱。 嗯，哎，那刚才我们一会儿有个消息说，日本还要大力推广这个 无现金生活的。哎，一会儿咱们聊一聊。 悠然说：“我跟你们说说啊，我家乡是个小山村，17岁我就出来打工。 哦， 我一个女孩，我干嘛呢？做擀面杖 啊。” 哎，擀面杖你没见过，那也是做出来的啊， 哦！ 现在回头想想，不可思议，那么大的木头，那可大呀！居然我就敢用电锯直接锯出来， 嚯， 哦！现在别说什么，我也不敢了，太吓人，嗯。后来我自己一路学习，哎，在北京扎根生活，儿子就生在北京，工作也不错，我是不是挺努力的？ 非常努力， 特别好， 真的是，真的是， 尤其是给我们介绍了擀面杖是用电锯锯出来的， 那估计是他那个，现在一般都是用撤的。叫车工嘛， 那得先撤，搞出那么大小再撤呀。 对吧，这个 C 就撤出来了啊。然后来看 他先把它切开了。 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今天过生日的听众，叫童话。他说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能祝我生日快乐吗？当然能了，不光要祝你生日快乐，我们再跟你说几句生日话好不好。看我们童话的照片。您哪像30岁呀，啊，对不对？您现在您说您18，人家都不信，都会说你是16。哼，还有您这长相，您哪是普通人的长相啊，对不对？一看你长得国色天香，雍容华贵，是不是？ 哎， 一会儿六十个说过生日的，你怎么办呢？ 哎，好话都送完了啊。 弟妹啊，弟妹，刚才需要过生日祝福的是位女士啊，我特别强调一下，你要提防着点，大帅呀、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条消息啊，旅游方面的。嗯， 行，咱说说这个玉渊潭。 嗯， 玉渊潭晚英，你什么语气？这是进入了最佳观赏期。 嗯， 哎呀，大帅真是垂涎三尺。 没有，这玉渊潭这个，我主要是每次去都是人多，你知道吗？ 哎呀，晚桥就在玉渊潭长大的。 哦，晚桥啊。 啊。 哇，天哪，他在水里活长大的。 好嘛，您这脑子。芳菲四月，樱花最盛啊！目前的玉渊潭公园内呢，近千株晚樱进入了最佳观赏期。可是，一下雨，您可得抓紧看 啊！ 早中晚樱各有千秋啊！ 哎，玉渊潭公园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了，玉渊潭晚樱观赏开始于1991年的晚樱观赏会啊，樱花观赏会。当时原定于4月22号结束的观赏会，因为新引进的部分晚樱相继吐蕊开花，最终呢，一直到5月2号才结束。 嘿，太有魅力了啊！目前呢，玉渊潭公园内栽植的晚樱品种更加丰富，相较于高大的早樱树形呢，晚樱的树形相对低矮，特别适合庭院种植。 哦， 哎，花茎也比较大，花朵还艳丽，还饱满。开花的时候，一团团，一簇簇，缀满枝头，颤颤悠悠。 哎呦，好！ 哎呀，这再下点雨，带着点水花 啊。哎，梨花开了吗？ 开了。 现在也应该是这个时候开的， 必须带雨。你 哎，对对对啊，来看看，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说，如果各位开车去香山，可以提前查停车位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每年到 了 桃花节、红叶节。停车都是香山地区最大的难题，很多游客因为不知道景区停车场已满，仍然是盲目开车前往，导致堵在中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日前香山地区智能停车场道路交通诱导系统上线了，游客出门前就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来查询停车的空位，还可以进行停车费的快捷支付。这是海淀区推出的首家景区停车诱导系统。 真贴心哈，就怕您白跑一趟，而且路上不痛快，提前规划呗，也可以乘坐公共交通。 对，这关键是我想，我出门之前是我查了还有俩空位，我到那儿估计肯定没了呀。 啊，对呀，你就得做出这种预算，那可不是吗？ 啊， 哎，你那意思说我先花钱站上是吗？这不行吧？ 这应该 早到的肯定是先到先得呀。 这个还真是，我们来看一下啊，香山街道引入的停车智能停车诱导系统信息系统啊，能通过大数据处理、云计算、无线网络控制等技术，对该地区的停车场进行升级改造，使停车位实现数据采集、数据共享，并且第一时间传到平台上。那让游客在家中就可以查询香山地区停车场的车位剩余情况，及时的调整出行的这个计划。截至到目前，10家停车场除了1家即将停业拆除之外，其余9家已经有5家完成了调试上线并启用，其余4家也在近期完成调试上线啊。 所以提前你还得有个量，人家也会做出一些预判的分析，比如还剩俩的时候，如果您还没出门，就劝您别出门了。 就别开车了啊。 对。 好，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比赛地崇礼发布城市品牌。 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比赛地张家口市崇礼区近日发布了城市品牌、城市标志、吉祥物和中英文的广告语。城市标志呢，以崇礼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景、冬滑雪的四大特点为中心，以雪山、雪绒花、长城绿野和雪道为设计元素，体现了崇礼四季分明的风貌特色。 吉祥物以金花鼠为设计原型，色调鲜明活泼可爱，脸上展露着自信的微笑，毛茸茸的大尾巴尖上形成一座雪山的造型啊，与崇礼城市标志的雪山相互辉映，那么仿佛刚刚从雪山上滑雪归来，用行动盛情欢迎国内外的朋友都相约崇礼。 没错啊， 可爱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看看大家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独立生活的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有，我看看啊，都有什么样子的独立时刻。曹亚慧就说了，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收到呀，我们看到了啊，他说我从22岁认识了他，女字他，之后就变得独立了，会做饭，会家务，会照顾小孩，虽然现在仍然是一个人。帮我提前祝田姐生日快乐，谢谢。 那把他搞得什么都不会啊， 就是没有，要不然说女人是男人的第二个老师呢。 早晚得教育教育你。 哎，好。 然后你看啊，哆啦A梦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吧，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通病，守家守业的都不用自己怎么奋斗，谁说的呢？我觉得我真正独立就是遇到我媳妇儿之后，突然就有了家庭责任感了，我就想啊，咱得凭自己这双手给她带来美好生活呀，尤其是现在准备要个宝宝，是不是？我得奋斗啊，我啊，来着吧， 哎，好，加油吧啊！还有我们的一位。这个有一个科技公司的，应该是个，这应该是老总啊，要不然把自己公司的名字都作为自己的微信号，说大帅是在这儿吗？没错，就是这儿啊。 阿尔贝斯是什么感觉？ 我也不知道，就估计是打个招呼吧啊。还有 JDK 我们也看到了啊，曹宾伦啊，很多新朋友我们都看到了，都看到了啊。 马尔说必须是幼儿园整托呀，整托的时候我就独立了，爸妈给我一人就扔幼儿园了，一星期一接，我委屈我害怕，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哭也没人管，我突然就知道自己一个人要过一星期了，什么都得自己来。后来我上大学去外地，我爸妈还各种担心我，但我当时心里有底儿，好，3-4岁就给我扔出去，现在你们在这儿担心我，我早就会过宿舍生活了，这你们都忘，这都不叫事儿。 哎，其实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那个3-4岁的孩子，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 复杂， 已经心里非常复杂了。你不要以为孩子啥事都不懂啊，当然该出去独立还是要出去独立的，不能因为他是害怕就。 我也被整托过一个晚上 啊， 因为哭的实在太惨烈了，老师说把你家孩子带走，别人都睡不了觉。闹着小朋友一块哭，这怎么办呢？ 还有志强姚老啊，我们看到您了。来，这个乒乓培训任老师就说了，两位主持人，我这种情况你们分析一下，算独立吗？我7岁出来打职业，到今年26岁一直在外，在大学期间创业，每月固定收入在7000到9000。大学期间 固定收入。 现在因为某种原因 也是没见过什么，我跟你讲， 出国上研究生， 哎呦， 还要保证中国公司每月固定收入13万左右， 差点我们俩就没数过来这零。 哎呀，是13万，130万，1300万。哦，但是在大学时期没跟父母要过钱，但现在父母不给钱就活不了了，发现自己挣的钱没有一分花在自己身上。你真棒， 留学了吗？ 你真的是特别棒啊， 特别上进。 人今年26岁啊。昨天晚上我们采访了一个就是纪录片频道的这个主任，然后呢他们说到纪录片的一些现状，有一部纪录片叫90后啊，马上会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单元首发，然后呢这个电影这个纪录片非常有意思，讲的是90后，拍摄这个纪录片的是90后，最重要的是给这个纪录片投资的也是90后， 真棒，地地道道的90后。 对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为大家说一些奇闻异事吧。 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看看啊， 奇闻异事 啊，奇闻异事， 对， 说一说， 先说虫子的事儿。 好， 这有点意思。 嗯 啊，科学家还原两亿年前昆虫的颜色是什么色儿？ 哦。 哎，你知道化石除了保存生物结构还能保存颜色吗？化石能保持颜色、 哦、 最近中德英三国的科学家通过对昆虫化石结构的研究，成功的还原了一种两亿年前飞蛾的真实色彩。 哇， 这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昆虫真实色彩了，研究为今后复原远古生物世界的色彩打开了新窗口。 嗯，昆虫是地球上物种数量最多的生物，展现了它丰富的色彩，不少动物都有五彩斑斓的色彩。并不是因为体内具有相应的色素，而是因为它们的身体具有特定的微观结构，使得照射在生物表面的光产生折射、衍射和干扰，由特定结构而产生的颜色就称为结构色。 哦、 oh, 并不是说有色素， 而是产生的这种折射等等的啊。人们常见的具有金属光泽的甲壳虫啊，还有那个艳丽的鸟的羽毛、蝴蝶或者是飞蛾闪闪发光的鳞片，都是典型的结构色。 哦、oh, 哎呀，今天又长知识了啊，又长知识了。 我这样，你先念着这个、还有吗、我把这个图片给大家做上去、就是做到微信里，大家看看你这还原了什么颜色呀。 你能群发给大家吗？ 大家有一关键词回复我设置一个。 哦， 可以可以，马上就 好。哎、 你先念一下。 我现在跟大家说一说各位的互动话题吧。 嗯， 咱们有好多朋友发过来了好多啊，得赶紧看一下。向日葵问我们说是在这儿互动，为什么发的消息总收不到？我们看到您了，看到您了啊。眼还说了，90后都起来了，80后好有危机感啊。你要再不起来就趴着吧啊。来看 就睡好啊。 忐忑官就说了，16岁偷摸来北京，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下了火车就后悔了，大哭一场之后找了个地方做了4个月的保安，挣了5000块钱，最后选择回家又去上学，觉得那会儿自己好牛啊，现在长大了反而没那么洒脱了。哇，这种就是当时是什么样子的情况让你决定自己独立出来闯荡呢？来看看啊，还有落叶魂说，第一次互动有点激动，多互动一次啊，说我感觉我真正独立和有责任的时刻点是媳妇儿和孩子从产房里出来那一刻，我也为人父了，是他们给的我力量，然后去年自己创业开公司，靠自己的努力给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哇， 我弄好了。 哎呀真不错、 大家发那个颜色 啊，发颜色啊，就能 发颜色看到这图， 就看到那蝴蝶了是吗？就是复古 飞蛾 啊，飞蛾是吧？啊，来再来看一下， 他那飞蛾，古代飞蛾长得很像蚊子 啊、好，嗯，可能大点吧。来看一下书小辫的南宝说了，上小学2年级， 哎， 自己去宽街上课外班，下课后要坐公交车回家，一掏兜发现没带月票也没带钱，咋办呢？那会儿公交车票5毛钱，但是1分钱我也没有啊，同学都走了，那会儿也没有手机，没法打电话给家里，自己还不敢跟陌生人说话借钱，可愁死我了，最后我选择走路回家，走回了安贞我的家。到了家我爸妈都急死了，因为比平时晚回家了1个多小时，但是我自豪，我感觉自己独立走完了长征路一样的骄傲，从此以后出门带钱这件事就再也没忘过。 哎呀，这位同学写作文很细致、就是略显啰嗦。 小学2年级不容易，人家啊， 对对对，很勇敢，从宽街走到安贞 的，安贞的 这是我们早迷路了。 嗯哼， 大家发颜色就看见了啊，有说像蜻蜓的，有说像什么东西， 好多人，我瞬间100多条，真的像蚊子了。 就是有点，哎，这个刚才我也见到有一位朋友就发一特别短一句话，叫第一次租房的时候就独立，就是第一次租房的时候， 租房的时候 你突然觉得这里面包含了很多感慨艰难不易。 哎，还有科技有限公司说，我的独立是和老公结婚，结婚前都是我和亲二的二姐在一起照顾我，从来没离开过，直到遇到老公。二姐说，移交给你了，